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？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我还站在你离开离开的路口，你既然无心，我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。事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浓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？以后的以后，你是谁的某某某？若是再坚持，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浓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 学会笑。